嗱，香港雖然未上咧，亦都我覺得有機會唔上咧，就係呢套 Hellboy 係啦，因為香港排期啦，北美已上啊，已經上咗啊，北美朋友啊，咁我相信好多可能世界各地都有機會上咗嘅，係香港就排到好似去到成五月定六月啊，係咯， 六月二十， 係咯，黐線，咁其實咧會隨時即係報呢個第一集後塵就抽起唔上啊， 係， 唔出奇嘅一啲都係，因為實在反應麻麻。 哇！咁我覺得都係最後嗰個地方上喎，咁樣係 都係啊，可能佢等 通常都四月已經上曬， 即係可能佢大概等到出碟前唔上一上咁多諗住，咁但如果真係太差票房，可能就 cut 㗎啦，直接出碟啦，係。 咁 香港通常同步㗎嘛，依家係咯， 咪好嘅戲係，佢有信心嘅戲先係， 係冇錯 嚇。咁你一般佢冇乜信心嘅咧，就會壓後一兩個禮拜。咁如果直情完全覺得，即係都嗨嘢到嘅，咁就再褪後啲，咁佢再嗨嘢啲。 呢個 IP 再嗨嘢啲，近排都有另一套啊，就係馬雲啊嘛，馬雲真係 啊，抽起咗， 係啊，抽起咗。但其實嗰套唔係唔好睇嘅喎，但奈何真係唔係好得，連北美都唔係好得，真係唔知點解，係啊。咁啊，又有得睇啊，網上已經有得睇啊。 嗯， 係係啊。系我俾条 link 你睇下， 咁可以咁可以睇下。 俾条你好耐噶啦，其实都唔系新嘅啦，俾条 link 你睇， 系自己都系有睇噶啦，其实 有 系 真。俾条 link 你啊 ，OK 好。 我讲翻 Hellboy， 嗱，香港译做乜嘢嘅咧？一路以嚟， 天魔特工 系咁译嘅香港， 系 系。 嗰条片又话咩地狱男爵咁嘅译做有人咁译噶。 嗰啲系好似台湾嚟。 台湾 大佬嘅，睇惯大佬嗰啲人咪系咁。 唔係，咁佢有漫畫有成㗎嘛。 漫畫我唔知有漫畫就。 中國就叫地。 電影譯名就叫做天魔特工嘅。 大陸就叫地獄男爵。 哦，香港係天魔特工 ,ok。 台灣又叫地獄怪客。 哦， 係。 ok。咁啊，咁香港有譯名未啊？新呢集。 咪天魔特工血後的崛起啊。 哦，即係佢都有俾咗個中文名㗎。係 啊。 是啊，即係上畫都起碼有可能先啦，隨時佢又的佢有排過期嘅，最後上唔上佢再諗啦，咁我諗都凍過水啦，因為真係唔係幾好啊，北美都係。 啊。 好啦，咁到底咩嘅一回事衰乜咧？咁坊間只彈冇讚喎，呢度冇兩極喎。 馬 仔可以講下。 我見到有讚嘅。 係咩？ 系，即系街外面啲人咧，唔系啲影评或者啲即系写 文啊。咁佢话佢咩？似漫画 吓，佢话似漫画啦，系啊， 系啊， 哦，系啊，佢话似原装多啲啊，今次 啊，咁系嘅。 似漫画嘅意思系个剧情似漫画， 唔系 个画面似漫画， 佢个身形似漫画， 唔系佢其实啲设定似漫画，应该话佢话 哦， 即系如果你睇过漫画嘅，你会觉得好啲嘅，会唔会咁咧？ 佢哋咁讲啊，吓。 我唔覺得，因為我都有睇過嘅 ，OK。 咁同埋佢覺得話呢、這個點會差咁樣？有人特登提話實Sam冇差，話嘥咗兩個鐘，我話呢套唔會喎咁講。哇！ 實Sam絕對好睇過呢套戲，我保證。 嚇、嗯！咁可能睇佢 要作為娛樂片啊，當娛樂片入場都唔合格嘅。 咁係。咁呢套戲有啲咩問題咧？其實咁樣。 嗱、嗯，你問你不如問下呢套戲有冇優點啊？ 咁呢度系有冇优点咧？ 系冇， 直头就问呢个啦。 冇， 呢个都冇。 入边都 咁大唔大镬过阿汤克鲁斯嗰套《妈咪》啊？ 吓，哇，嗰套好睇好多。 嗰套都仲好睇。 佢 嗰套虽然叫唔好睇啫，但系都还可以，我觉得。 哇，大佬，嗰套起码有刀片女啊，我都觉得几型 咯。 我有露点咩？我唔记得啦。 系。佢哋平戲 啫係嘛？ 佢呢套聽開佢評話係個優點，可能真係得 R 級嘅喎。如果我睇佢咁寫， 哦有啊，聽開有露點啊，你覺得啱咪有佢啊嘛？ 哦， 佢話核突啲啊，今次話 R 級嘅，因為 R 級啊，係啊，佢個樣咯， 唔係咁佢話啲人恐怖啲，唔係分屍啊，或者爆開，好似話啲血腥好多嘅嘛，比以前。 喺畫頭佢就好似血 腥 暴力。 哦，咁啊係㗎，咁都係嘅。嚇、嗯，咁佢嗰啲人俾啲怪食，咁咪成個擘開啊，咁都有嘅。左右扯開啊，咁係啊。 咁對比翻舊嗰兩套咧， 你睇咗 嗰 你覺得係搞緊笑嘅喎，你明唔明 啊？ 即係你睇啲溝片咧，咪又係即係好即係殺人殺得好誇張，即係咁嘅感覺啊！ 咁啊， 你唔係話好似睇恐怖片嗰個感覺啊？ 哦，咁即係應該將佢呢個同阿實 Sam 調翻轉喎。 點解咧？ 哦，咁啊，實 Sam 嗰啲食人啊嗰啲咁樣咁如果調翻轉， 咁佢呢度恐怖好多嘅嚇，咁真係影住成個人扯開啊咁，跟住係係咁去血就咁樣嘅， 唔 係 好似揾啲刀插啲人係喺個頭咁懟穿咁嗰啲喎，又我見到。 唔係，其實你唔需要 focus 咧，呢啲一啲都唔重要。 佢哋 唔係佢有 缺 點嚟，咁佢咪去睇咯，係咪？有人中意食屎係咪？咁你咪食咯，係咪？嗱，我同你講，唔係呢啲嘢嘅問題，係呢啲嘢做得好差啊！ 唔係，因為我睇過，原來製作費得5000萬嘅。 佢係倒退到去80年代嘅 level 度啦，啲 FX 化咗。 嗯。 即係你好似彷彿睇翻以前嘅嗰個 Mac 嗰日嗰個電鋸嗰個叫咩 ？S 嗰套叫咩啊？ 鬼怪人。 係啊，嗰啲咁上下，係啊，或者鬼區人都差唔多㗎啦，係啦。 咁會唔會似當年嗰套 Spawn 咧？ 唔會 spawn 你好多， 哇！嗰套都係5000萬拍嘅啫，嗰套就 咁嗰日 套好啲， 咪通脹咗而家。 係 唔係嗱？我首先講佢隻手，咁佢係隻大拳頭㗎，勇者王咁噶嘛，高音啲 啊 嘛，咁噶嘛。勇者王其實係抄佢嘅，好多人唔知點解唔知道嘅。 嗯， 係 好多人唔知嘅。係點解勇者王有一隻右手咁大隻，就係 Hellboy 嚟㗎嘛 ？OK。 咁 有咩問題啊？ 冇問題啊，嚇！嗰隻好似玩具咁，佢自己就咁揾隻手揸住條條揈嘅，有冇問題？ 咁樣 好似你睇緊以前戰隊啲機械人，咁佢要佢有個大合體嗰陣，隻手就好長噶嘛，好大個拳頭啊嘛，咁啊揸唔住嗰陣隻手咪條條揈嘅會。 係係啊係啊， 就係呢隻 feel。 哇！ 咁但係佢啲手真係喐得嘅，因為佢嗰啲玩具都係㗎，你伸個支嘢咁個前面嘅手掌去找下找下㗎嘛，咪就咁嘅玩具嘅細路仔玩，拉佢係咁嘅啫嘛，但拉佢隻手咪會喐下喐下咁係咁啫嘛，咁但係嗰隻手係條條揈嘅，你記得以前啊 Ron Perlman 做嘅 Hellboy， 即係之前嗰套啦，即係阿肥佬拍嗰套，佢隻手係緊接喺佢隻手上邊係冇縫冇罅嘅， 冇錯， 你呢度咧見到佢手同手之間係有好大個撩隙嘅。 哇！ 而家嗰個人隻手咧，本身係小兒麻痹咁幼嘅，你都冇 OK？ 即用特技執翻佢都曬費事。 唔係，佢咧呢套戲係用好多 practical effect 嘅。 哦。 佢啲所謂特技咧，就一係就真係整特技啦，一係就可能咪捉走啲威亞嗰啲咁啦，你當啊。但係佢嗰啲，佢有好多嘢係真係用 practical effect 做。咁本來呢個係好事，但係我相信實在即係因為CG大行其道咗，真係一段唔短嘅時間啦。而家係咪可能已經揾唔翻一啲即係咁樣級數嘅即係 FX 化妝咧？咁定係呢啲好跟班底咧？就係佢哋仲係跟緊肥佬，咁啊肥佬唔化嘅，唔緊唔會同你整啦。一係肥佬先會揾佢哋。大家記得舊嘅 Hellboy， 我唔理你中唔中意睇佢劇情，裏面有特技，即係你講 CG 嗰啲就唔會。 當年嘅 CG 就唔會話好靚，但係佢裏面嘅 FX 化妝係頂級嘅。 系， 好睇。唔系啊，佢 FX 化妆啊，佢而家讲紧。 系啊，系啊，系，嗰啲好啊。 你睇翻阿鱼人，其实系好靓嘅，即系佢嗱，当然忘形水系再进咗一步嘅，咁就哇，你咁多年后啊嘛，哇，嗰时个鱼人我都擘大口，喂，佢点样整到成咁？即系你真系觉得佢系一个生物嚟嘅。 嗯。 佢整上个人个身嗰啲嘢，佢唔系一件拉链 suit 嚟嘅。 嗯。 你真系觉得佢系一个鱼人嚟嘅，系。 嗯。 系啊。而 Hellboy 咧嗰件嘢，哇！其實佢都好多位係黐落去㗎啦，你都睇到。 係。係。 佢啲胸肌都四方嘅，大佬都唔係好。係 啊。 係，即係都唔係即係正常肌肉。咁但係咧，你又睇唔到佢咩破綻嘅喎。 嗯。 我就睇唔到佢咩破綻啦。OK。我覺得係天衣無縫嘅，去到一個地步，佢 FX 化妝。係。咁但係今次咧係直情嘅穿曬燈嘅，佢倒退去80年代嘅。 嗯。 係啊。即系台下好渣啊！你觉得皮套啊，仲有 Hellboy 嗰、那个、那个面啊，其实我觉得佢系好明显系戴咗个 latex 上去黐落去咁嘅 feel 嚟噶。 嗯，系 你明知嗰啲系 latex 嚟嘅，咁唔通系 Ron Perlman 嗰个唔系咩？但系你觉唔觉得佢系啊？你觉得佢系戴咗个面具啊？ 做得靚。唔係， 佢好，佢又好自然嘅喎。 係啊， 即係一定係面具嚟嘅，一個大人仔個面具好自然啊。 係啊， 係啊，你覺得係佢塊面嚟嘅？呢度咧唔係啊，你覺得係未有住有 Halloween 粒咗個嘢落去咯嚇？不過佢隻眼係翻咁嘅色啫嘛。 Hello， 咁未至於嘅，但係即係。即係咪覺得八十年代嗰啲化妝咁上下咯？ 冇錢嚟 嘅。你咪去翻啊 ！Terminator 第一集咁咯。 冇錢啊！ 係咯，咁 唔係唔係有冇錢嘅問題。其實望形水都唔係白咗好多錢㗎。係 啊，好平嘅。 關咩事啊？其實就係第一，你揾唔揾啱人 啊？我覺得。 係你揾唔揾啱人去做第一啦。OK。 佢假要拍啲大場面啊嘛，我覺得係。 我唔理佢咩事啦，咁仲有你記得 Hellboy 舊嘅 Hellboy 啊，其實都幾高大嘅係咪？ 係啊， 係啊， 比常人高啲啊最少，佢係同普通人咁高嘅呢個 Hellboy。 嚇！ 成套戲除咗條女矮過，冇人矮過佢嘅。 嚇！ 咁樣嘅。係 咯。下次不如試下揾黃祖藍或者曾志偉做啊。 係咯。又開跟翻漫畫真係。 超版啦。 唔係，因為佢漫畫入面咧，好似又冇話佢特別高大嘅，同埋咧，仲有啊，佢水桶身形㗎，係 好肥咁樣。 呢個肯定係㗎， 其實好肥啊！佢真係有啊！佢有除咗件衫，嗰件褸就哇，原來裏面唔係大隻佬嚟喎，係有個桶咁喎，好大好大個肚腩嘅。係啊，嗱咁對呢個佢可能真係想跟翻個漫畫啦，咁但係喺真人表現唔係幾好睇咯呢樣嘢。你完全唔覺得 Hellboy 係？ 應該即係唔應該係咁喎。 唔係英雄咁，你冇咗嗰種英雄感啊。 係 ，OK。 你上次佢係好強調佢即個拳頭啊。嗱，佢喺度齋噏，上次佢唔係講嘅，佢一拳摩落架車，成個車彈起噶嘛。係。係啊，即係佢顯示俾你睇佢個拳頭有幾犀利噶啦，講都無謂。佢呢度就淨係得個講字，佢點表達咧？佢每次啊，覆手機就會撳爛個 mon。 咁樣樣，咁好弱喎、 啊。嚇、啊！咁你睇咯，係咯。咁總之唔得嘅，那個 Hellboy 又唔討好嘅嚇。阿、啊、馬西話嗰個演員係邊個嚟嘅話，今次個 Hellboy 咪哦警長， 升咗升上 咗差，警長係 啊。啊係咯，係咯。咁你覺得得唔得？ 就呢套就 一個好老嘅老嚟嘅啫，其實冇咩特別嘅。 唔係呢套又有原作者參與啊，同埋佢將我見到啲資料，佢話係三個故仔撈埋變一個故仔嘅。 咁Under the Dome 咧，咁咩圓咩？圓頂之下咩啊？ 穹頂之下。 穹頂之下。一到 Season Two， 竟然 Stephen King 有參與，即刻衰啊嘛。嗱，有時原作者參與又唔一定好嘅喎。 嗯。 就佢想重現翻本書嘅嘢，可能太過。佢想 係啊， 嗰啲嘢塞曬落去 三本書煎埋一碗水，咁你覺得得唔得咧？即係如果有一次啊，金融啊，而家冇機會啦嚇。如果金融未走嚇嗰時，喂，你揾佢參與，咁佢話：咦，我想將《神雕射雕》《倚天屠龍記》係一 套 戲 做 曬嚇。 哇， 咁樣係啊，得唔得？又冇話無可啊！ 得 嘅，係嘛？都兩個鐘流流長，係嘛？你咪嗱嗱聲，佢就快啲講講嚇，國靖陽康啊，嗱嗱聲，咁啊跟住就快啲楊過小龍女再整呢個倚天屠龍嚇，都冇話唔得嘅。你喜歡拍埋韋小寶都話冇話唔得嘅，係咯，係咯，或者金庸咁多本書拍埋一套都冇話唔得，金庸群合選咯，到咪？系咪得唔得？即系唔系你要谂办法点样融合啊？唔系得唔得啊？ 系 咁系咪金融群入选系唔可能嘅？唔系啊，又唔系唔可能嘅，系可能嘅。咁但系你咪要处理咯。但系你唔系将佢三个古仔咁样摆埋一齐啊嘛？即系你融合，你就要谂啊。其实你要取舍噶啦。 系啊， 系啊。 标纯菜唔系将两味一中一西嘅菜。即鴛鴦飯咁樣一邊擺一樣，咁都叫做唔係咁啊嘛。 係啊， 咧要融合啊嘛，真正咁其實佢有冇融合咧？我就唔知啦嚇。係嗱、啊，今日唔係介紹啊，我講埋啊，因為我恐防唔知會唔會上啊香港。係我當邀埋。 咁啲動作場面啊，戰鬥場面如何啊？衰成點啊？應該話 嗱，唔係佢唔係衰啊，係你會期望佢大戰嘅時候。一劍就搞掂咗啦。 哦，明白。 跟住啲後話唔係好 Q 關事嗰嘢喺度打到飛起喎。 咁樣 啊？ 咁樣啊？ 嗱，即係你好簡單啫，呢樣嘢即係你打 Terminator 咁，佢梗有場大戰㗎。係 啊。 咁梗係嗰場大戰先至係可以解決到嗰、那個嗰、那個敵人啦，係咪？即係你即係你 T2 咁，話你係真係好重大，喺最尾點樣打低啊？鐵粉戴奧臣雖然佢都打咗好多次，咁但係應該你最重戲就喺最後決戰㗎啦，唔使講啦。係啊。嚇，咁樣嗰下佢係即係屎忽撞棍咁就阿特納 Vista Baby 咁啊，咁啊香咗咧，阿鐵粉戴奧臣 唔會啊。 嚇，咁都唔夠衰喎、啊，再衰就跟住唔關事嗰陣嗰場，跟住後邊再加多場同啲差佬打喎，唔知做乜。 係。 嗰場就打得好，打得精彩啦。咁嚇嚇。 係。 即打个大敌人就一枪搞掂咗，打翻差佬就搞咗咁耐，咁咩时候啊？ 即系啲编排错晒噶咯喎。 吓、啊，唔系啲编排错晒咁简单啊！佢甚至拍戏，即系啲编排错晒，佢都可能都识拍戏噶嘛。即系一个啲编排系错晒咧，呢、這个导演应该都系拍开电视噶，所以呢套嘢同 Captain Marvel 有同样嘅感觉，就系、是、一次电视剧。 哦， 咁電視劇咧，的確好興咧，即係走係咁喺啲唔同嘅地方度走嚟走去，去喺度打啊。咁佢仲要咧，每去一個地方咧，係雞乸咁大個字啊，唔係喺啲左上角、右下角嗰啲喎，係啊，兜口兜面咯。即係如果佢喺香港，咪兜口兜面，所以 Hong Kong 咁咯，粗體嚇、啊。哇，唔使咁強調嘅，係嘛？即係。有時呢啲佢就算喺世界各地走嚟走去，你去咪得咯。你其實你都有話佢去邊度噶嘛？咁你窮嘅時速佢都周圍走噶，佢有冇打個字出嚟啊？ 好， 佢有冇去咗墨西哥 Mexico 咁樣？唔使啊。 如果近時啊，中意影個地圖嘅近時。 係係係，只要畫條線咁過去啊。 唔係，其實好多方法嘅。就算你寫咧，而家通常嗰個字咧，就會融合咗喺個畫面度嘅，即係深刻，唔知點好似個影咁啊！即係所以佢盡量唔好咁突兀。 冇錯， 即係你整咗左上嘅右下角嗰啲都 OK 嘅 ，X 翻好中意噶，打埋啲時間噶嘛，幾多點鐘咁。 變形金剛都係呢啲， 即係佢當一個 file 咁，咁佢用咁樣去表達啊嘛。咁你係都要整都得嘅，你唔好咁突兀就是但啦。你哇咁多好兜面，佢不停成對不停係咁。 即係去好多地方喎，佢呢度。 唔去好多地方唔出奇啊！你唔使咁樣， 每次都咁大隻字啊！你話 係啊，每次都咁大隻字咁做咩咧？ 咪散曬咯， 睇啫。咁你撈腰絲咪都周圍去，佢有冇去到邊咁？有冇去咗澳門？所以澳門嘅咩？咁佢咪要講咗俾你聽？我去咗 Macau 咪講咗咯，唔使用個字去講噶。 或者好細只喺下低咁出去出咁。 即係畫公仔唔使畫到出腸嘅。咁總之你哋講，我哋覺得哇，呢好渣喎！呢個導演嚟，唔知個導演定編劇邊個問題，呢套唔掂。我只可以講係唔掂，真係唔掂嘅，係呢個技術上唔掂啊，唔係講口味啊。我覺得真係咩人睇完覺得 OK 嘅真係。 咪同佢打啲嘢，你話佢無理拉更喎，咁加落去咁嗰啲。 應該咁講，如果你好熟悉裏面每一個人物咧，你或者覺得得。但因為我哋都唔係咁知佢， 冇睇過原裝嘅故仔喎。 佢係唔介紹就睇㗎啦。 反而有地方介紹，唔介紹個人。 嗱、啊，冇錯啦。佢係咪應該雞乸咁大個字係嗰人出場咗定格，跟住紅巴咁啊？ 啪一聲 咁講啊嘛，係轉頭死咗。 係雞乸咁大個字，柯柏文優。 系啦、 啊，你话嗰几个坏人啊嘛， 唔系 即系咩麦加登 recruit 嗰几个啊嘛， 系啊，咪第五集嗰阵时几个搵，以为好重戏啊，几条友打大字咁介绍，会段有短片播出嚟，一点转头第一个 mission 已经抄死晒。 其实一啲人最唔中意就呢一种噶嘛，即系嗰时啊， 呢啲咪即系七十年代邵氏嗰啲戏咪好 中意。系啊，系啊，系啊。 唔系啊，而家啲日本片都仲好中意嘅，都系一出场啊，鸡乸咁大个字嘅。其實都唔冇問題嘅，咁你真係有重要性你咪做咯，你唔好唔重要都咁樣啦，係咪？係咯，咁你嗰個字出喺邊個度啫？烏蠅咁啊，係啊， 張學友都飾演烏蠅啊， 係咯，佢仲啱啱影嘅，佢食死啊嗰個樣嗰陣啊嘛，定咗嗰個樣係咪？烏蠅咁啊，係咪？ 係啊， 吳孟達出場係嘛？嗰、那個唔記得吳孟達叫咩啊？ 心熟啊！ 唔系喺《天若有情》入边唔记得叫咩啦。 天若有情哦， 我对粒喇叭噶嘛。 哦， 使唔使？歌使唔使？系咯，赌神嘅跟啊边个跟班系嘛？你刘德华跟班啊？ 龙 乌鸦 系嘛？乌鸦系嘛？即系阿叉系嘛？ 阿叉， 阿叉个名都冇添啊！阿叉叫做啊。 系， 跟住再影低啲只狗啊嘛，只狗啊嘛，叫做 低入广告， 香蕉皮啊嘛。 我古仔啊，哦好啊，简单讲啊， 简单 算啦。我唔想讲晒啦，嘥时间。 系简单讲。 唔系，其实个古仔都唔重要嘅。其实古仔你嗱，应该咁讲，你 Hellboy 佢都系当 reboot 噶，即系佢又当之前冇发生过，即系所以佢嗰个哎呀老豆又未死喎，即系嗰个博士啊。即係養大嗰個博士，咁佢又由頭當由頭講過，但係咁你開場你實講佢召喚啦，唔使講啊，你估係咪？咦， 係啊， 有冇睇錯戲啊？點解講亞瑟王嘅？ 係 嚇， 咪咦，我咪睇錯第套戲喎，大佬 睇錯咗， 咦唔 係 喎，有阿 Mila 嘅喎，咁原來佢講亞瑟王嘅同嗰個魔女就冇扎嗰邊嘅嚇，咁喺度打緊。 哦。 咁佢就話咧，佢係用個 Excalibur， 即係嗰把叫做王者之劍啊嘛，香港叫做嚇，就先可以咧斬咗個頭嘅。咁總之佢斬咗個頭，咁原來都唔止，後屘仲將個分屍斬咗碌嘅。如果我冇記錯嚇，就用六個木箱分開嚟裝，因為其實佢咁都唔死嘅，即係咁樣只可以暫時封印佢嘅啫。佢冇死嘅，佢個頭低個木箱仲有隻碌仲喺度爆緊粗嘅。你當嚇。仲念念有詞啊！你見到佢個樣嚇，咁啊聽唔到佢講咩啦，應該講粗口啦嚇。咁啊擠咗佢個箱度，咁啊跟住六匹馬就向五匹馬定六匹馬就向六個方向唔同咁走喎。係啊，即係關公俾人斬頭咁喎，大佬 係 過去攻啊！唔係，佢將佢專登將拎去唔同地方啊。係， 嗯， 唔係五馬分屍啊，五馬分屍係揾五隻馬揾條鏈。 扯断， 阻住你啲系啊，扯断嗰个先叫五马分尸啊！佢系将你身首异处嗰只叫做，即系关公嗰只，咁佢又唔止，佢系总之仲有斩咗几下碌啦吓，咁佢又冇影佢斩嘅。 嗰只而家嗰啲 系啦，咁佢但系佢就流咗血，就走到嗰棵魔树路嘅。咁总之佢其实咁佢真系未死啦。咁即系总之去到现代就有只猪怪啊，野猪啊，你当猪八戒咁啦就总之就想复活佢。原来佢都只不过咧想借佢力量向个 Hellboy 报仇。咁原來佢呢度咧輾轉就講阿 Hellboy 已經從事咗呢、這個即係你當係靈界偵探定乜鬼嘅嘢，好好耐嘅老嘅又嗱，咁你話佢講 Hellboy 佢又唔係，佢又當佢做咗好耐，但係咧佢又都從來唔知自己係咩人嚟嘅，即係唔知自己真正身世嘅，係啊咁樣喎、啊，咁又打巨人又剩搞好多嘢都好似即係嗰佢最尾將啲嘢楞翻埋嘅，咁但你初睇好似都唔拉家嘅點啊啲嘢。咁算好散嘅嚇，無端端又同嗰、那個糖果屋嗰個巫婆啊，但係嗰個巫婆好似肉酸嘅喎，即係呢度又變咗兩隻腳又唔係腳嚟，變咗兩支棍咁，跟住佢又有蜘蛛咁行嘅喎，即係因為冇隻腳啊， 唔係呢個好似 係眼嘅， 同佢我睇過話原裝話同佢有個過節，就係隻眼係俾阿 Hellboy 整咗隻眼。 係啊，咁所以呢度咧，全部就佢啲仇家就個即係都想做佢啊，復卓啊咁樣，佢仲咁樣講嘅。咁但係佢又完全冇交代過呢班人同佢咩事啊，咩人 點解會結怨，完全冇講啊。 係啊，冇講，我成日都唔知佢邊個啊。我後屘先意識到佢呢個應該就係糖果屋嗰個巫婆咯，因為佢又食細路仔嘅。 哦， 佢好似又嗌過佢嘅，咪嗰唔知咩巴巴乜鬼話叫做好 似係唔知巴咩， 嗰唔係係咯，即係佢又真係間屋嘅，但係間屋有兩隻雞腳會行嘅喎，犀利啊！ 係 啊，梗係唔係佢應該揾咗核心政治幫佢機設嘅呢個係， 哇！有睇漫畫唔會明白， 間屋有兩隻雞腳去行，咁啊唔買咁你咪盡量去理解咯，係你知少啲嗰啲怪嘢啊，同童話你都唔會知發生咩事嚇，咁啊。咁啲古靈精怪咁啦嚇，古靈精怪咁搞咗一大輪咁，跟住嗰啲所謂同佢啲盟友嘅其他組織，原來又想做佢嘅。原來佢話咧，除咗佢老豆之外咧，所有嗰啲其他人其實係唔贊同咧，佢個都諗住應該懟冧佢嘅。咁同埋佢好笑嘅，佢嗰時德軍嗰陣，原來佢哋有成班又美國隊長啊剩嘅。 嚇！ 咁當然佢裏邊就唔係美國隊長啦，第二個隊長啦嚇， 係 一個白嚟嘅嚇。 唔係嗰個好似話佢偶像嚟嘅。 係啊，咁、那個美國隊長。 系，我话系 Hellboy 偶像嚟噶嘛？ 美国队长嚟噶嘛？嗰个其实系，佢呢个版本美国队长咯。咁 咁總之佢咪話佢哋個個人都係諗住懟冧佢嘅，即係嗰時召喚員應該殺咗呢個 B B 嘅， 毀滅世界啊嘛，因為 係啊，個都知佢係毀滅世界嗰個關鍵嘛，咁但係得嗰個佢個博士有個老豆啊，咁就收養咗佢，佢話佢可以即係佢睇到唔知佢睇到佢有咩唔同咁樣嘅，咁就話嚇唔知啊嚇，咁佢係好唔同啦嚇咁嘅樣啊，我唔知係咩事啊嚇，咁總之佢都無厘頭，所以嗰班人就個個想整死佢嘅原來。佢嗰啲咁嘅 IR friend 吓，咁就係咁样搞咗大半套戏㗎啦，咁到底 Mila 点样，咁冇咁样，后面搵齐晒咁多件嘢，再加$10咁咪换到个 Mila 返嚟啦，係啦冇乜特别嘅，即係你一真係买嗰啲 figure 呢，咪好中意送一忽咁样嘅， 係嘢嘢得啦， 呢一隻就有隻腳個手個頭咁砌到隻阿滅霸出嚟啦，即係你當係咁上下啦，咁砌完咪砌到阿 Mila 出嚟囉，咁佢咪將佢縫返埋，咁佢咪，但佢都冇乜法力嘅嗰時都，因為佢話原來要去幫魔術攞返啲血嘅，即係佢話佢係咩 blood queen 咁，咁佢就成日話呢佢係 queen 嘅，成日要搵個 king 㗎喎，咁好明顯，咁你咁講即係佢係 hellboy 係 king 啦，你知佢個頭咪有個火嘅皇冠，你估都估到，咁但係點解呢，點解佢係 king 呢，這個真係成件事最吊鬼嘅地方啦，咁佢就又話喎，其實只可以用嗰、那個王者之劍呢才可以殺得死啊，唔係即係可以即係斬開幾碌啊，其實都唔係殺死啊，Mila即係唯一可以制服制到佢係呢樣嘢，咁但係已經唔知去咗邊啦，跟住後尾最好笑呢就係搵到梅林嚟嘅，如果嗰、那個如果我冇搞錯係、但係條屍嚟㗎，即係個骷髏骨咁、但係佢唔知咩喺呢個官呢，佢突然間咁變返個人喎，可以咁佢用最後法力呢就轉移把劍啊，咁但把劍呢其實係一個幻覺幻象，你見到喺度好似蒙咗咁，都好似 大人 咁 嘅， 其實把劍喺第二度嘅，係即唔知喺邊度嘅， 又嚟 咁，總之佢 今次真係劍23， 咪總之佢把劍呢就唔喺佢嗰個地方嘅，所以佢如果係打 Hellboy 呢，如果佢喺嗰刻揸住把劍掹，佢可以掹到嘅 ，OK， 即佢唔使喺嗰度嘅 ，OK。你當佢打通咗咁啦，但係佢其實個實體在喺第二度嘅把劍，咁但係香港就唔肯掹，因為佢揸落把劍嗰下咧，佢就見到末世現個異象啦，咪就係佢騎住只飛龍嗰個咯， 冇型嗰個佢 係冇錯，成套係最好睇就呢度噶啦， 最型嗰度啊， 係啊，有翻隻角同埋有個火焰皇冠咁，同埋就係揸住把著咗火嘅斯拉牌喺度飛啊嘛，即係成個世界燒緊。咁嗰把斯拉牌咩樣嘅？其實就係佢個組織個 logo， 咪有隻手揸住把劍，其實就係嗰把劍嗰個樣嘅喎。 而家佢點解到有人嘅？ 係啊，咁你即係話其實個組織一早就知道呢樣嘢嘅？我唔知啦，你問佢啦 ，OK？ 咁總之，咦？咁點解 Hellboy 可以掹斯拉牌出嚟？哼，最好笑先 喺 呢度。唔係啊，咁佢直情佢話佢亞瑟王嘅後人嚟喎，嚇咩 啊？ 點解？咁佢就亞瑟王呢傳咗好多代之後呢就有個女嘅，即係唔係話王呀，即係個女嚟嘅，即係唔知幾多代孫係個女，即係竟然同佢隻羊頭惡魔就搞嘢，結果就生個 Hellboy 就係佢生咗佢出嚟啦，喺地獄嗰度，咁佢就喺地獄再召喚返返上嚟嘅啫，咁即係佢媽原來係亞瑟王後人嚟，咁即係佢都係嘅，咁即係佢有亞瑟王嘅血脈嘅，即係話佢係半個係人嚟喎，佢話如果係咁即係話佢都唔知嘅，佢話咁我咪即係半個人，佢話係啊，半個人嚟嘅，即係其實佢唔係惡魔嚟嘅，佢一半人都半惡魔，佢咁講呢度，咁同埋佢係亞瑟王嘅後人，咁所以佢係可以掹到把劍，咁同埋佢唔止掹到啦，咁佢係知真正呢把劍其實係屬於佢咯，其實亞瑟王都唔係最係啊，都唔係最終極嗰個色格者嚟嘅咁講，佢先係因為佢揸一把劍好勁嘅，著曬火，亞瑟王都冇。咁總之佢就唔肯咁嗰下嗰筆劍就消失咗啦，咁跟住個梅林變爭灰人，佢話我已經用盡我嘅法力堅持到即係今日啦，咁你即係好似實聲個巫師咁啫嘛，咁佢化咗灰你都唔攞咁，佢話咁冇人可以對付到Mila㗎，咁咦咁點樣點搞呢，咁最尾竟然原來係 Mila 帶咗佢真正亞瑟王個墓嗰度啊，咁因為 Mila 係想佢做王啊嘛，即係佢先可以跟佢噶嘛。咁原來 Mila 成個目的都係想 揾老公， 搞咁多嘢係啊，都係要揾佢呢個惡魔嘅王嘛。你就當佢係啟示錄入邊講嗰個即係666啦，你當嚇。 係 即第时世界嘅王者系，或者你当佢系时王啦嘅，系咯，蒙面超人、逢魔时王都得嘅，你咁谂得嘅，系咯，系咯，咁佢哋咪做紧王咯喺度系嘛？咁总之最尾佢都唔肯掹，即系佢净去咗真嗰度啊，嗰把剑唔使震噶啦，系实物插咗落石， 去咗真正嗰个地址， 去咗真正嗰个地方，系啊，带咗去，咁佢都唔肯，跟住佢就攞佢老嗰、那个所谓哎呀老豆嚟威胁佢啦，那个博士。咁但佢都唔肯，跟住佢就唯有殺咗佢，殺咗佢，咁、那個博士啊，俾人幫佢殺咗，咁佢咪好嬲咁要幫佢報仇嗰下，佢咪掹劍咯，一掹咁佢就咪突然間狂性大發，咁好似佢真係變咗惡魔咁嘅性格咁。嗱，咁跟住佢有兩個拍檔嘅，咁就好削嘅，一個就係識通靈嘅女仔，咁另一個咧就係唔到最尾都唔會變身嘅，因為炮人啊， 嗯， 即係黑炮啦嚇，不過佢又唔黑嘅，佢係金蓮炮嚟嘅。但嗰個係個韓國仔做嘅，應該就係咪夏威夷 Fire 嗰個，好似我唔記得，即係好熟口面，好似係嗰個啦嚇。咁嗰個通靈女我就唔識啦，係好似啲唔知黑妹定叉妹啊。咁啊，通靈女咧就唔係龍婆咁樣即係就算嘅，即係唔係問米咁嘅，佢係會一個死人，佢即係佢掂咗死人咁樣，即係佢喺佢口度咧會生一個，即係好似嘔啲唔知好似內臟咩，咁嗰大嘢就會變翻嗰個人出嚟實體嘅。咁下半截就係黐住個嘴嘛，你當咗阿拉丁嗰條尾咁啦，即係嗰個煙咁，係好騎呢嘅。咁佢變啦，佢老豆出嚟咧，就同佢講嘢，話乜你唔係咁渣啊嘛？即係我清咗你咁耐，你而家咁樣就即係降服翻喺呢度啊咁。咁總之佢鬧咗佢幾嘢之後，佢突然間好似醒翻咁啊。總之佢咪一劍就咁劈咗阿 Mira 個頭啦，就咁啦。哇！咁 Mira 幾勁啊！之前東方不敗咁啊，大佬。 哇！咁犀利。 係啊。咁你竟然咁樣獨孤九劍都唔耍兩嘢，係啊，冇就係咁啦， 就唔使做出大招嘅嘢劈落佢佢咁，劈一劈就搞掉。 冇錯，冇佢冇出力嘅係，咁啊死咗。嗱，咁唔係死嘅，咁佢 甩咗個頭， 都唔係第一甩咗個頭啦，咪又喺度繼續喺度自己諗啦。跟住佢咪掟埋個頭落地獄度啦，你咁中意你咁乜嘢，你放埋佢啦咁啊冇啦，俾佢掟埋落個坑度，因為佢變咗黃之後咧，嗰下收翻角嗰下咧，有翻皇冠下咧，個地下裂開咗走咗多怪物出嚟殺人嘅。 佢個地獄裂咬斷 咗其實佢係地獄嘅門嚟嘅啫嘛， 佢連貫兩個世界啊嘛，可以變咗。 係啊，即係 Raven 咁啦，你當係嘛啫嚇。咁總之佢咬斷咗只角咧，咁嗰即係嗰個嗰啲裂嗰啲會即係。翻翻埋啦，咁你以前翻翻埋咧，唔會回復翻噶嘛，即係你當好似地震過抹開咗合翻埋嘅啫。佢竟然咧係 perfect 咁樣合翻埋嘅，咪最好笑佢影咧係個城市個路啊抹開咗，佢合翻埋連石屎誒連嗰啲瀝青都鋪翻咗，好笑啊嘛。 哦，呢個係咩喎 ？Golden Hammer 嗰啲嘢嚟喎。 咩有啲咁嘅嘢咩？ 唔係佢嗰支螺絲批啊嘛， 扭曲嗰、那個我嘢。 唔係啊。唔係空間扭曲啊！佢明明爛咗個嘢，佢復原翻啊！ 哦，去到復 原，你當魔法啦！ 坑渠蓋，坑渠蓋出自己冚翻，我覺得先好笑嘅啫。嗰個笑咗出嚟，我睇到唔係啊，大佬，你想引我笑啊？其實你通常呢啲處理咧，佢就兩邊合翻埋就算嘅啦嘛。係， 嗯， 即係條路應該都仲係爛咗噶嘛。係啊，咁如果呢條路都使得合翻埋，咁頭先俾佢嗰啲怪啊，夾硬擘開裡面啲人有冇合翻埋？佢又冇講喎。唔知啊，咁我好笑嗰度嚇，咁算啦，咁就算啦，啊你落雨收柴都咁嘅嚇，最尾原來冇大戰嘅喎， 唔係仲有啊，原來大戰， 係啊，咁都算啦，跟住無端話六個月後啊，咁佢嗰兩個 friend 本來就唔係佢嗰隊人，而家加入埋啊，仲著埋同一件 T 恤，都係有嗰個 logo 嘅，有嗰個手執把劍，乜 Hellboy 都會著衫嘅咩？平時 都有，不過唔會著啲咁昂貴嘅衫啫。 係啊，嗰件係咪出邊有得賣啊？又係嚇？同小飛象一樣係咪產品嚟嘅？係而家套戲著下先啦，咁啊呢啲產品係咪？唔係點銷售啫係咪？佢都冇攞幾隻 Hot Toys 公仔啊！你話唔係 Hot Toys 咧？邊間出啊？ 哦 ，Mexico 啊會出 嘅。Mexico 啊，應該揸住嗰隻公仔喺度玩啊自己啊，揸翻隻 Cowboy 公仔玩應該。哇！真係整得似我啦咁啊！ 係大翻幾隻？ 喺度介紹添啊！植入式廣告哇，幾正有幾多個裝啊？ 同埋電視啊， 係咯。唔係，佢望住個鏡頭話：，哇，好正啊！呢、這個公仔做得真係好靚啊！咁啊， 好似我咁啊， 係咯，仲只售幾多錢添啫？咁啊，係，你同邊個講緊嘢啊？老豆問啊，應該咁樣。 啊 ，OK， 咁 anyway， 咁呢個都唔係最大鑊，最大鑊就係佢六個月後咧，無端端佢哋喺度打喎，咦，做咩事啊？唔係完咗噶啦咩？咁就佢打完一大爛餐之後咧，就揾到一個缸，咁有水嘅，咁你諗咧係咩啊？咁我估會係魚人啦嚇， 係啊，或者魚人啊， 咁就冇噶啦嚇，咁跟住佢又跟住又再字幕又整多幾個彩蛋啦嚇，咁唔知做乜春啦嚇，咁最尾嗰個先好笑，係嗰個又影翻糖果屋嗰個女巫。 嗯， 唔知同边个喺度讲紧嘢，又唔影嗰个人个隐样。 嗯， 喂，咁你大佬你 Les Luthor 啊，大佬揾下咩 Dead Spot 系嘛？唔系，佢有影嗰、那个，但系佢都会影对面嗰个人噶嘛？你个对面嗰个系唔影个人个隐样嘅，净系讲嘢啫。喂，你唔好当我哋真系好识你嗰啲人物先得噶，大佬啊！ 唔系佢过去睇过本书，知道边个嚟嘅。 你 suggest 完嗰阵，你都唔系。無端要把聲同阿 Mark Song 講嘢係嘛？你影下係條蟲係嘛？喂，大佬你咁樣你點解你覺得入場啲觀眾係要識你嗰啲嘢嘅咧？呢下我先覺得係好大問題，唔係即係識嘅意思，唔係話嗰啲即係你要解釋，你影下好啊。咁你等我哋翻去再掘下嗰系咩嚟咁咩嚟咁冇咁求其咁有人应咗两句，喂嗰系边个都得噶？ 嗯， 吓吓嗰系可以系边个？系边个都得？ 你同我都得。 吓吓吓边个？周润发，周润发嚟嘅嗰个。 梁朝伟啊，郭富城都得。 是但啦，系咪？唔系可能佢啲对白里边系有啲嘢透露嘅，咁但系喂咁我要好熟你本书就系咯。 嗯。 即如果我唔熟你金融小說，你無端端同我講咩中南山下一對神仙眷侶，你講啊？ 係啊， 你講咩先？ 唔知啊，邊個咩人？ 係啊，咩人啊？係啊，咩黃衣咩少女係嘛？ 黃衫女子。 黃衫女子係嘛？跟住出嚟吹曬簫咁啊！後邊有兩個跟班啊。 姓楊嘅係啦，你 姓楊嘅係邊位？邊個？ 係咯， 你明講啊嘛，大佬係咯。系咯，杨咩？杨攀攀，系 杨不悔啊？唔系喎， 杨咩？吓 杨咩？ 杨乜都得啦，杨秀成啊， 系咯， 啊 杨 咩？ 杨子晴都得， 杨乜都得啦，大班人姓杨啊，大佬，即系唔系？即系你呢啲就系你除非你本身都对嗰样嘢一定嘅熟悉度啊，嗰样嘢咁你咪 assume 街啲人都会好清楚 Hellboy 嘅里边嘅嘢。我諗一般連鬼佬都未必話好清楚啦，係嘛？我最多咪有睇過上一套戲，已經其實都唔好 assume 啲人有睇過上一套戲啊。你反正都係 reboot 嚟，咁你啲嘢應該重新交代咯。我就覺得好唔掂啊！呢啲嘢上面，即係你連介紹人物出場都失誤啊！即係啲人話出場就出場啊，係啊，係係啊，出算啦，冇辦法嘅啦。咁你呢套所以睇嘅啫，好似即系啲做乜呢套戏系咯，系咯。咁同埋你觉得只 Hellboy 同人打嗰阵好辛苦嘅，但系同嗰啲巨人打嗰阵好好易嘅。 吓，嗯， 系啊， 咁 都唔放啲神得嘅能力，系啊， 求其搵个人打嗰啲讲我得啦，咁样使乜搵 Hellboy 啊？ 唔系嗰啲人就打唔到嗰啲巨人嘅，打唔到啲恶魔嘅，但可以打到 Hellboy 嘅。 系，就 Hellboy 殺得到佢哋，哦包剪揼嚟嘅，原來 包剪揼咯，可能係嘛，係咪或者係咩即係咩鬥獸棋係嘛？老鼠又食翻大笨象啦， 屬性上下 啊，大笨象食獅子啊，獅子食老虎啊咁樣。 一路落對老鼠係最細，但係細嗰只又食翻大笨象啦。 係啦， 即係原來 Hellboy 係老鼠嚟嘅咋 ？Oh no！ 即係你睇成套，你真係唔覺得佢勁㗎？咁你，你有冇 OK 啊？唔係嗱，總之我就唔係好中意啦呢出嘢 ，OK？ 係，我睇 網都好緊要。 係睇資料，佢話臨尾嗰個女仆走去同嗰個講嗰個話，應該係一個不死騎士喎，話嗰個角色係古啊，佢哋話。 Who？ 係啊，唔知啊，又係佢漫畫你有睇過，可能知邊個真係唔知。 咪咯 ，Star Lord 啊嘛，係。 嚇！唔知啊。 嗯。 是但啦，係咯，洛恩戰士啊。唉。就係咁啦，總之就都幾失望，因為其實咧 ，Hellboy 咧一路啲人都話好想佢有第三集，但係第三集佢講咧係肥佬拍，仲係 Ron Perlman 做嗰個版本，即係有魚人有成，唔係你重新去再 reboot 一次。咁你睇佢今次嗰個佢班拍檔，其實我覺得係人嚟嘅， 你就知道其實佢將啲特技啲嘢 shift 曬去第啲位。咁同埋你都唔覺得個主角陣啲人係有趣嘅。 係啊。 即雖然隻 Hellboy 咧都係咁成日喺度爛達達咁，但呢度咧我覺得佢直情係只不過係爛達達爛鬼，你就冇以前咧 Ron Perlman 做嗰隻咁即咁多咁層次嘅。雖然佢都係好粗魯好成，咁但佢又會有佢柔情嘅一面嘅，你會睇到啊，即佢又有感情線嘅，呢度冇㗎，完全冇嘅，冇愛情線㗎，係啊，一啲都冇。喂，除非你話 Mila 係啊， 嗯， 啊咁同埋 Mila 呢度又成日即佢未復原之前，佢成日嬲件袍冇着衫㗎，不過冇見到點嘅，即件袍啱遮咗露南半球。咁以 Mila 嚟講咧，這個年紀咧，佢呢度翻嚟幾靚喎身形。係。 嗯。 即唔係好似嗰時啊生化危機嗰時咁喎。 哦，大隻啲 可能嗰時咪粗大隻咗啊？呢度又唔得，又冇佢又變翻瘦喎。係 OK 喎，呢套戲佢如果你講唯一就係咩，佢咪幾靚咯呢度入邊。即佢變翻係靚女嘅呢度又。即你之前唔係覺得佢已經好老嘅咩？即睇到已經好似覺得佢都開始有啲雪糕嚟蕾花咁嘅咩？但呢套戲唔係喎，佢都變翻靚喎，真係，佢仲係靚喎，係啊，唔差喎。咁我諗呢個唯一嘅嘢啦，已經係，係。 嗯。 但呢個大敵國係阿 Mira 做咯，咁但係咪真係話好吸引咁？咁只不過以佢咁嘅年紀嚟講，咁佢算 keep 得幾好啫？你咪即係上次阿力高 keep 文咁啫嘛。 嗯。 係咯，唔係啊，潛水俠個條女啊嘛。啊！即系你只不过有力高 keep 文啫，咁力高文都算 keep 得唔错，系咪？即系咁咯。 系。 系咯，咁未至于话有啲好散镜嘅，即系女主角唔好咯。啊，虽然之前嗰个都唔散镜嘅，之前嗰个好自闭，好咩噶嘛。 系啊系啊。 系咯， 火嗰个啊嘛，嗰、那个。 玩火嘅咯，系啊系。吓，咁啊，但系都唔系，咁佢嗰个有佢肥佬嗰种。氣氛嘅，都黑蘇魯神話式嗰種氣氛喺度。咁呢套又冇嘅，咁同埋我覺得，即係我唔理個原著有冇呢個 King Arthur 啦，我就覺得 King Arthur 呢件事同佢哋呢啲咁嘅魔怪啲嘢咧，其實唔係咁夾嘅，我個感覺上。 係 啦，係嚇，因為佢你唔係話一個古仔講 King Arthur 啊，你呢度佢係撈埋咁多樣嘢落去啊嘛，咁你一時又打啲惡魔，一時又咁，一時咦點突然間又傾阿凡？喂，你唔好轉個頭出孫悟空， 都就嚟啊！睇怕 嚇， 如果喺大陸拍嘅話， 咁怪噶嘛，係咪先？嗱，如果你話有一集啊，佢走去打啲東方惡魔咁你話嗰集真係有孫悟空冇問題啊？即係你一集裏面佢係有佢嗰集嘅風格冇問題啊，唔係一集裏邊我得閒就打下孫悟空，得閒又打下呢個獨木盾點啊？喂，你打咩噶？喂，你打曬咁啊？得你巴魯坦星人好嘛？交嗰個好嘛？黐線啊！但咁唔係即係你覺得佢唔係同一個係啊？唔係同一個係嘅嘢 啊？ 係好怪啊！係啊！咁你 In the Air 中一集啊，都係揾一個地方嘅啫。 係啊！ 順片又揾埋約櫃，順片又揾埋個聖杯啊！順便都揾埋支鏡箱啊，大佬，系咯，轉頭順便就起埋阿秦始皇啊，好嘛，系咯，順便又搞埋阿媽咪啊，好冇？係唔會噶嘛，咁你呢度咪就係好雜亂咯，俾人嘅感覺就係你點啊，大佬？雖然個主線就係要打阿 Mila， 咁但係最弊呢度唔係要交代 Hellboy 嘅身世咩？咁到底邊樣嘢先係主線？佢互相喺度搶呀啲線喺度， 嗯， 冇主線嘅 係， 所有線都係主線嚟嘅，咁咪唔得咯， 嗯。 是啊，一去到唔识写剧本、唔识拍戏嘅程度，呢套戏我同你讲，系 系， 嗯， 咪佢当书咁写咯，嗰套剧 系，都好过 Will TV 嗰啲嘅，不过就系咯， 哦， 你只可以咁讲啦，系 Will TV 到5000万美金啊，大佬， 我唔敢话好过无线啊，系可能衰过， 唔系我补翻最尾那次啊，如果计制作费啊，呢套系三套 Hellboy 入边最低嘅。 系啊，系啊，系啊。 有呢、這个呢套都 其实我 都 不如唔好拍咯。 真系， 因为第一集都有6600万制作费，跟住第二集有8500万，咁呢套得5000万嘅。 我见到佢写就有写过话系呢个Dark Horse 嘅 Entertainment， 如果我冇记错，其实佢系咪谂住系开一个 Dark Horse 漫画，自己有一个嘅系列咁咧谂住？即係好似想學花房個 DC 咁咧，係咪咁咧？ 咁即係佢揾得原作寫定咁，可能都係係 咯， 係咯。咁但係你第一炮搞成咁，你冇啊？ 有跑夫嘅 都冇啊！如果之前好似掹嗰套咁咯，上次啊湯姑嗰套咁咯。 即係其實大家就想睇翻啊肥佬嗰個版本啦。我唔知啦、啊，但係其實嗰套唔係都幾出名咁樣啦。雖然當時又未知係好話票房好勁咁，但係佢都輾轉都成為一個經典咁。 係啊，話你就阿馬姐話六千幾萬拍到第一集，哇犀利喎！佢咁嘅成本拍到出嚟都。系 咯，第一集你睇唔 cheap 个感觉， 系啊，六千几， 佢有嗰有嗰条友上链咯，嗰个咧， 系啊， 好过瘾喎， 系啊，正噶， 系咯，系咯， 咁阿肥佬导演一向都系少钱嗰时候，拍得好睇，多钱嗰时又乱咁使噶嘛， 即系 A 级片嚟噶啦，真系拍得到呢、這个佢拍到出嚟个效果，系咯， 即系佢平点解咩？借渣嘅價錢啊嘛，係嘛？ 係， 拍出燒鵝嘅味道啊嘛。 但係佢俾咗魚翅， 但係佢 爆心刺頭嗰啲就 燒鵝嘅價錢嘅時候，拍咗借渣嘅味道啊嘛。 係，即係 咁呢套咧就借渣嘅價錢，攞咗借渣嘅味道啦。OK， 喂，衰過啊！五千萬唔借渣啊，有啲。有啲 OK 嘅戲都係呢個價錢拍嘅啫。 佢呢個要靠特技啊嘛，因為佢拍到咁多錢， 唔得啦，唔得啦！呢套真係唔得，呢套真係真心係嘥時間喺呢度。我驚爆個歌咧，就分分嗰套咩話？ 酷日的女鬼 會唔會咧？真係唔知，我又冇睇過嗰套，係咯，可能都 對幾好時再比。 唔係 mark 低咗之後，到時再比啊！睇完嘅。 嗯， 好啊。 唔係咁呢套睇下香港有冇機會上啊？有咪大家睇下咯。 哦、 我相信都好快，應該都有啲即係喺網版嘅，咁啊睇喺度就睇下啦。我真係唔好得喺度。咁蘇花啲人都係唔得多嘅，係咪啊？ 正常出影評啲人話唔得咯，但係有啲人答佢咪話得咯。 係， 會唔會真係好 fans 嗰啲啊？你講 都可能佢唔係佢可能中意睇一啲血腥嗰啲打下打下咁，佢覺得有呢啲咁嘅。 唔係嗰啲我都 OK 㗎，但我唔覺得佢整得好渣喎。 吓、啊、唔知啊，咁有啲好渣，有啲人有得睇啲咁暴力嗰啲咁嘅嘢 ，OK 嗰啲啊嘛。 沟片咯， 系。 咁但呢套唔系沟片嚟噶。 唔知啊，咁佢睇下咩心态啦，真系。 吓、啊，唔系喎，你咩心态睇呢套都有问题喎、啊，你到时睇下，大家唔信 ，OK？ 或者北美嘅朋友你可以亲自去见证一下，或者你中意咧。 即系除咗睇烂片嘅心态会符合期待之外，乜嘢心态都唔得啦。 嗯，即系呢套要用咩心态入场会好啲？你讲紧 睇烂片啊？ 咪观摩下嘅心态咯。 哦，观摩下 的心態。即系你唔好理佢好唔好睇，都好唔好睇系你个人感受，我真系唔得。咁但系或者你得噶，咁你唔好理好唔好睇先。如果你想了解一下，哇，咁耐冇拍《Hellboy》而家，即系到底咩回事啊？咁你咪去睇下咯。猎奇啊，用猎奇嘅心态入场。 系啊，同埋依家嗰个咩 critical effect 啊，可以做到有几差嗰样嘢。 佢 有咩意思啊？喂，即系你话嗰啲特技啊，即系佢唔用 C G 嗰啲特技咧。 哦，咁嗰啲你要一路有睇 FX 化妆，你先会知嘅。 哦， 咁你唔识嘅，你唔觉得差噶？ 哦，系。 咁你识，你咪觉得哇乜呢个水平啊？啊，廿一世纪噶咯。 嗯，仲要80年代都不如。 唔系不如啊，80年代到啦。 七十年代， 即倒退翻去吓， 嗯， 系啊，咁点能够接受咧？吓，咁嗱，即系我觉得系啦，吓，即系你自己睇啊，你入场自己睇啊，个 Hellboy 啊，饮醉酒嘅人咧，佢打横瞓咗喺度，即系个块面咧，即系趴咗喺度嗰阵啊，你成见到个面具甩甩地啊，大佬，即系同只眼有少少好似甩咗咁样嘅，你话得唔得？ 即系饮醉咗， 佢企翻起身嗰阵就冇事嘅，咁你话咧？你话呢个化妆得唔得？唔系，其实 Terminator 你而家睇翻都唔得噶，你好明显见到阿诺舒华辛尼加嗰边机械烂嗰边面系凸起噶嘛，即系凸过个肉嗰边噶嘛，咁梗系啦，佢黐上去嘅啫，冇唔到就凹落去咩？诶，但系佢哋而家又做到好似，不可能用咗 CG 去执啦，系啦，咁你嗰时睇梗系 OK 噶，阿 T1000 啊，大佬掹住个车尾系个公仔嚟噶嘛，喺地下拖嗰、那个。 你一睇嗱，我上次因為睇過 3D 版啊，嗱呢啲位佢全部冇執翻啊，但係我 appreciate 佢唔執噶。嗱，你喺嗰個年代睇咁樣，梗係接受啦。你但係呢度係新戲拍成咁得唔得？啲特技 唔得啦， 唔得啦嘛，咪咯。咁你咁大家入場即係觀摩一下啦，當如果有興趣或者遲啲網上一睇，大家望下啦，好嘛？就係咁啦。咁我唔係咁。即係夠膽推薦啦！呢度又係即係如果係有上映地區北美或者其他地方，咁啊，大家你有興趣 Hellboy 嘅人可以有冇睇下咁多年後再拍嘅就係咩回事？咁冇咗肥佬，冇咗 Ron Perlman， 冇咗一眾嚇愚人，愚人其實即係忘形水同嗰個演員嚟嘅， 係 佢就專扮呢啲嘅。其實 Ron Perlman 咧都扮好多呢啲怪人嘅，啊，即係怪人，即係佢唔一定話怪，即係個人怪嗰啲怪人啊。即係嗰啲大舊衰啊，低低地啊，佢做好多㗎。咁佢之前亦都做過電視版，即係就係同阿 Terminator 啊，阿 Linda Hamilton 啊嘛，就係做呢個 Beauty and the Beast， 佢就做 The Beast 舊版。 嗰度現代版喺紐約發生嘅，即係佢係個 Beauty 就唔係好有說服力，因為係阿 Linda Hamilton 係啦，係即係 Terminator 裏邊嘅 Sarah Connor 主角。 哇，明啊，定係佢係獅子人嚟嘅裏邊。 嗯。 即系佢个样系狮子，唔系而家呢只咁嘅样，系狮子人嚟嘅，好有型，直情靓仔喎，佢本来个样吓。咁但系佢其实本来个样咧，佢做戏啊做怪人啫，其实佢系一个戏剧大师，系啊，即系教一直系，即系人哋系教戏喺大学系好劲吓，即系佢绝对唔系低能嘅，虽然成日做啲咁嘅大狗衰系。咁所以係佢哋好鍾意揾佢做嘅嗰時即係做一啲咁嘅大隻呀，咁因為佢其實有演技，咁你大家睇 Pacific Rim 做得最好係佢呀嘛， 係 同埋勞連愛賽呀嘛， 嗯 ,ok, 佢主角唔得 ,ok, 咁有興趣睇下呢套啦 ,ok, 咁好可惜好可惜囉，係囉，咁馬仔仲有咩背景要交代呀呢套做冇 差唔多呀，頭先 差唔多呀 ,ok, 好分分冇嘢冇嘢講，謝謝。 冇啦，始終都要不過你話到咁衰，但如果有得睇，我都會睇下嘅。 係啦，咁啊要觀摩下，或者可能分分睇完有啲好處咧。我真係發掘唔到。 係，即係正如 Sam 咁樣，有啲人講到咁爛啊，就算未聽到你哋話有好評嘅話，聽到佢講咁爛都會睇啦，係啦。 嚇、啊？係咩？唔係喎，好多人就聽到咁爛唔睇喎，就係 聽唔到啫。我講緊， 因為 DC 再加爛啊嘛。 好唔好睇？ 如果你阿媽冇教閒咧，就唔會影響嘅。 好唔好睇係好個人嘅，即唔能夠第二個人話咧好唔好睇。但係我頭先講俾你嗰啲係 fact 嚟嘅，即我唔係講好唔好睇嗰樣嘢，我講佢裏面發生嗰啲嘢係咁嘅。OK， 咁你知道咗裏面啲嘢，你覺得仲係你杯茶，你咪睇咯，就咁簡單啫。 嗯 ，OK， 冇錯。 咁或者你好中意睇阿 Mila 嘅，我點知啫？係咪先？係咯 ，Mila 路南半球咁去啦，係咯。 嗯、 即計呢個 Fifth Element 之後啊，係露出度最高啊，係 OK， 不過冇露點嘅 OK， 唔係 Fifth Element 都冇，都有條帶遮住嘅，好似都 嚇唔係啊？嗰時《生化危機》有啲集數好似差唔多全裸嘅，喺個水缸嗰啲， 好似冇影到點嘅，好似 嚇咪側跟影咁咯。 你要睇露點咧，你要睇翻佢做嗰套叫咩咧，《Paradise》第二集啊，好似係嘛？定系青青珊瑚岛第二集，我都唔记得系边套第二集啊。 嗯，如果你计翻，其实佢 因为嗰套系佢第一套戏啊嘛。 唔系，我话《生化危机》其实有啊，不过佢唔系正面影咁多啊，即系好远镜或者水光嗰啲咁样有见到有。 你中意睇呢啲就睇啦 ，OK。即系呢套就冇，反而冇嘅，唔系咁样嘅。咁但系佢都你会见到佢副身形系几靓嘅，仲系吓。 嗯， 就咁啫 ，OK。咁啊 keep 得唔錯嘅，或者可能咪呢套戲要咁咪 keep 下咯，咁咪佢始終係咪都係 model 嚟嘅以前係咪？有翻咁上下嘅個 figure 係咯 ，OK， 咁啊係嘅，咁今次咪主要揾阿 Mila 咯，即係最大嗰星就係 Mila 啦，冇嘢，係咯，其他主角唔識嘅，係咯，唔係你話佢做佢個老豆嗰個邊個話？即係做佢嗰個哎呀養父個博士係邊個？ 裝逼入邊 嚇 個酒店嗰個老闆 是啊，就是那個 啦。同埋好似電視劇是不是那個咩美國眾神咯，其中一個舊神好像。 嗯。是啊，就是那個演員啦，是啊。 就都唔 緊要啊。佢都係整翻嗰個裝嘅啫，即係嗰扮翻佢嗰個角色嗰個裝咁啊，即係一個阿伯咁咧。但係都有型嘅，都有型嘅。 就少邪氣啊嘛。 嗯，都係嘅。係就係咁啦。咁啊，係咯。啊，有興趣睇下。OK， 咁分分如果睇咗，我同大家再講下。OK。 嗯，好啊。 好，咁啊好 ，Hellboy 就係咁啦。咁啊，當 review 咗啦。OK， 好。好啦，咁好幾個禮拜前呢我講過一套嘢㗎啦，我話喂其實佢實在咪無間道咁嘅啫嘛，話就話咩外星反擊係咪，咁其實都冇影子見到外星人咁細嘅，咁又唔係完全冇嘅，係嘢見過一兩嘢嘅，咁其實我覺得佢不如連嗰度都攞走埋仲反而好啲添嘛。咁呢套呢叫做乜嘢話，叫做天翼咩反擊戰呀， 天翼反擊戰地球起義， 係啦，咁有個英文名叫咩話， 叫咩 Captive Day 啊？ 系啊，有人译做咩囚徒国度咁啦吓，咁其实呢个会啱啲嘅，咩反击战真系无厘头啊！ 台湾个译名都好啲，台湾叫做异类占领啊。 系系。 嗯。哦，咁样个译名就 系啦。 反而我哋香港个译名就真系好误导嘅，其实。 咪想呃你入场咯，不过呃唔到啦，系啦。 系啦，睇个牌位都而家 唔到啊。 呃唔到啦，系啦，咁啊， 变咗冇嘢俾你呃， 嗯， 系啊， 演唔到嘢呃你啊，其实 系咯，唔系 就系嗱，人哋个原本个预告片就冇谂住呃你嘅，佢真系谂住拍一个咁样类型，即系佢完全唔系你会见到咩打飞天啊咩太空舞嘅，咁但系佢话地球其实已经俾外星人占领咗啦，咁但系佢就唔系外星人直接。統治你嘅，佢係用翻地球人嚟統治，即係用翻原本政府統治嘅啫，冇變嘅。咁佢喺再喺後面嘅啫，呢啲外星人嚇。咁好似佢真係走咗個地底度攞資源咁上啦，如果我冇記錯啦，因為 好啦，佢又話 我都 唔 記咗做乜 咧，就會毀滅地球㗎啦，即係冇幾年之後佢就會講啲咁嘅嘢。但係就乜嘢都冇做過㗎，其實係講㗎咋。 係啦，係啦，啲外星人幾乎唔出現嘅，係啊。 人的生活亦都冇太大转变嘅，除咗系有好多监控啊嗰啲咁嘅嘢，即好似1984嗰啲咁嘅。 佢有话个贫富悬殊嗰啲，其实系严重咗嘅。 啊，贫富悬殊，因为有啲就既得利益者啊，当然嗰啲冇影响啦。咁穷人就当然会受到欺压，咁呢啲其实好多战争片都会有呢啲情形出现噶啦。 系啊。咁我就話佢似無間道啊，咁因為其實你都唔知邊啲人係企邊邊嘅，咁特別係 John Candy 啦，咁佢一路個肥佬啊啫，咁佢一路就喺度追捕佢哋呢個所謂反抗組織啦，嗰個咩鳳凰係嘛？ 鳳凰係啊， 咁最尾仲好似起曬佢出嚟，仲殺咗你好多啲頭目，咁哇，咁跟住就你嗱，我哋穿橋啦，再講多次啊，咁佢就最後就贏得外星人嘅信任，咁佢仲要咧連帶啊！就即係將佢其中一個嗰啲高層，即係平時可以攞去見外星人嗰啲高層咧，就拉咗落馬，即係因為就因為佢即係喺嗰個即係嗰只雞，其實即係阿華倫夫人啦嚇嗰度就係總之有啲嘢就令到嗰個人落咗馬啫，佢就代替咗佢阿莊奇，跟住如果佢終於可以落去見啲外星人，咁跟住落去原來啊，就內就想引爆一個炸彈咁樣嘅啫，但係其實嗰個最多都係一個。恐怖襲擊啫，咁佢就話佢哋就可以點著呢個好似火炬咁嘅效果啊，即係話令到其他地區嘅人咧都會開始反擊，咁佢就咁講嘅啫。 就唔真係地球起義啊，即係起義嗰下啫，其實 係啦。咁即係話 John Candy 咧，佢根本就係夾埋佢哋嘅，其實咁佢哋去到狠到程度咧，就要夾埋做場戲，佢就好似佢係去起佢哋出嚟，但係其實佢根本係佢都根本係佢哋嘅領袖之一。咁佢就話佢哋其實係以前一間學校嘅教師嚟嘅，因為成日有幅好舊嘅相，咁就應該係嗰個男主角黑仔以前係咪細個嗰啲老師？ 嗰兩對兄嗰、那個兄弟嗰個爸爸啦，再加埋阿華倫夫人啦，同埋阿聰明笨伯，咁佢哋幾個都係喺間學校嗰度嘅教師嚟嘅。 嗰華倫夫人其實係一個歷史嘅女教師嚟嘅啫，咁點解無端要做雞？其實都係為咗即係就係收集呢個情報啦， 系啦， 就系咁 啦。咁我睇完其实咧，就好似嗰啲咩国共内战啊，嗰啲咁嘅特务片啊，我觉得系。 嗯。啊，点解你特别要讲国共咧？呢、這个敏感嘅 题材。因为嗰阵时，我谂大家都睇过《色戒》啦，其实都系类近嗰啲咁嘅嘢嚟噶，其实佢系。 哦，《色戒》好睇啲。 好睇过呢套，咁但系我觉得佢嗰个底咧，其实都系嗰种嘢啊。 即係間諜片，其實就係、 是、間諜片啦、啊，係啦、啊。咁佢就因為所有嘅高科技咧，就好易俾佢哋監控，佢哋所以就用翻啲最原始嘅飛鴿傳書啦、啊，因為就喺啲啲報紙度專登賣啲廣告，但係其實就有意思嘅咁嗰啲咁嘢啦，係、啊。咁啊，即用啲、啊、即用翻啲最傳統嘅方法，咁所以其實咧呢套戲就唔使即係有啲咩特技咁滯嘅嚇。 基本上80年代都拍到㗎啦呢套戲。 系啦，咁佢只系间唔中就会影少少佢嗰啲外星飞船嘅，都要嚿石头咁样嘅啫。咁嗰啲特技又做得都几 渣嘅，其实 冇错，都几渣嘅，做得吓，即系。 我见到啲边，嗰啲飞船个边咧系起狗牙嘅，震震嘅。 系啊，冇错，即系都系蒙面超人嗰啲咁上下。 同埋嗰啲外星人，好似海胆咁嘅形象，外星人咧系喺好黑嘅环境里面出现嘅。 哇！ 其實佢嗰個所謂海膽應該係個外殼嚟嘅啫，即係應該係藥保護佢。咁佢試過咧扯甩咗佢咧，嗰、那個外星人就死啦。即係可能係佢件太空衣嚟嘅，可能唔係真係。即係你當其實一件生化嘅太空衣，可能唔係個外星人本身係咁嘅樣嘅。 係。 外星人裏邊嗰嚿肉咁樣嗰嚿嘢咯，嗰嚿真係個外星人嚟㗎。你咁理解啦，咁但係你唔好理佢啦。咁但係我見佢嗰、那個走嚟有啲好似軍佬咁嗰啲外星人，好似又唔係咁嘅樣嘅喎。 好似又有啲戰鬥服咁啊， 係啊，又唔同㗎喎、啊，係咯、啊，即係嗰啲走上巴士度， 普通嘅戰鬥服，即係戴個頭盔咁嘅啫，其 實係啦，係啊，係啦、啊，係啦、啊，係、啊啊，所以我就覺得佢不如攞走埋仲好啲啊，即係一路咧唔俾你睇喎，真係，我反而覺得好啲喎、 啊。係啊，直頭冇啊，你反而 唔俾你睇，係啦、啊，佢好神秘嘅，佢哋就係冇，你從來冇見過佢點樣嘅，我覺得仲會好睇啲。 我哋好似平民百姓，我哋如果有外星人侵襲，我哋都冇機會見過。 係啊，你冇機會見到佢㗎，係啊，你就係得政府高層啲人有權去接觸佢啫嘛。咁 最多喺電視短片度見下啲冧咗樓。 其實你都唔使理佢係咩，你咪當咪就係嗰啲小灰人咁嘅樣咪算數咯，又唔使佢有特別樣㗎。 需要特別講， 唔需要特別講嘅，係啊。咁總之你就話已經係俾外星人控制咗，咁咪算數咯。咁因為個古仔實在都係講喺人嗰個 level 度鬥啫嘛。 是人同人之 间 嘅故事 咯，其实。其实我 OK 嘅喎，个 路线。我意思嗰套戏咧，我系觉得 OK 好睇嘅。但系其实咧，呢套戏系唔系科幻片咧？其实都可以拍到。咁佢仲点解一定要将嗰个背景设定喺外星人侵袭地球呢一度咧？其实。 哦，咁如果唔系，佢又唔识讲咩啦， 即係你可以講南北戰爭又得，二戰世界 咁你唔好理佢啦。咁佢就用咗外星人嚟做個題材啊嘛。 咁佢用得外星人呢個包裝，我覺得佢梗係有啲嘢係想講係關於外星人嘅。咁但係你用咗，但係你又好似冇乜太特別咁表達出嚟。咁我覺得點解一定要用外星故事呢咁樣咯？ 喂，佢唔係，其實我個理解就係佢想用一個唔你見唔到呢啲嘢嘅，但係。即係去拍一個咁樣嘅戲咯，佢就係想試一下。即係你套套嗰啲乜反外星人嘅，你都要打到飛起啊！驚啲外星人永遠有啲好高科技嘅嚟射你啊！即係嗰啲 Warp the World 咁佢就係想試一下。喂，我可唔可以拍一套戲？你見唔到啲嘢嘅，其實咧同人鬥翻嘅啫。咁佢喺後面操縱嘅，咁佢咪就係做緊呢樣嘢咯。咁我覺得冇問題㗎，有乜問題啫？喂，你後面嗰樣係乜都得，你話嗰啲係吸血鬼都得㗎。你可以話哦，其實吸血鬼已經控制咗個世界啦。咁但係因為佢哋唔方便出嚟㗎嘛，咁佢所以咪啲政府咪喺度幫佢控制你啲人咯。咁總之你定時俾啲血佢，咪算咯。你咁講都得㗎。 嗯， 即係其實 可以啊， 嗰個後面嗰個嘢咧係一個奇幻嘅嘢咧，係有趣啲嘅。咁你嗰樣嘢其實係外星人好，係吸血鬼好，誒乜鬼都得啦，係咪？即係其實唔係咁緊要。總之嗰樣嘢，但係嗰樣嘢係有奇幻咧，係好睇啲嘅，令到件事。咁同埋咧，因為佢裏面都有啲奇怪科技嘅，即係就係佢嗰個炸彈咧，其實佢係可以隱形噶嘛。即係佢其實個炸彈係貼咗喺背脊㗎，成個，但係佢因為佢隱形，佢咪睇唔到咯。咁但係冇理由外星人都 detect 唔到噶嘛。咁你人聽見唔到啫，外星人冇理由 detect 唔到㗎。嗰下又有啲有啲無厘頭嘅，係啦。咁因為佢有咗啲咁嘅即係先進啲嘅怪科技啊嘛，如果你有外星科技就可以。咁你始終有啲分別嘅，同你話成套嘢即係如果你無間道，即係如果我理解佢其實無間道，咁如果無間道你就咁講警匪咁咪好多咯已經。哦，佢又唔係嘅，原來佢改咗佢即係同外星人鬥咁你咪唔同咗咯，咁其實係咁嘅啫，冇乜嘢嘅。 嗯， 咁你將個 subject matter 轉轉啫，係咯。 我覺得可能咧，因為佢將個重點咧擺咗咗，佢其實係講緊一單恐怖襲擊啊嘛。即係如果你 解構翻，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咁如果你將嗰個恐怖即係擺現實，你好似將嗰個恐怖分子拍成一個正，即係一個正派嗰一邊啊，會好容易會。 咪佢而家直情係啊，因為你喺呢種古仔入邊反嗰個一定係正派㗎。 咁即係老老收嗰啲啦。 現實故事其實好奇怪啊，即係你將個恐怖襲擊嗰堆恐怖分子變成係一堆反抗軍或者正義之士，咁好似又唔係好好咁擺一套戲嗰度，可能佢就 唔係。其實因為咧，佢套戲咧太過接近現實啊。如果佢係再即係再咩啲，咁你好似 Terminator 咁，咁你唔覺得個反抗軍有問題㗎？其实 Terminator 里面佢都话佢哋恐怖分子嚟噶，唔系话 Sarah Connor 哋即系炸鬼人哋个电脑公司啊，炸成间玩具所，唔系恐怖分子嚟噶嘛，勾结同班咁嘅墨西哥黑帮，仲摆大佬，跟住影到又有个咁嘅大只佬啊，哇，周围杀人咁样，杀晒就有点算啲人，喂，佢哋都恐怖分子嚟噶，咁但系如果你个故事你明白佢个原因。咁你又唔同㗎嘛，係咪？咁佢呢度佢 反正佢個角度又會唔同㗎。 但係佢呢度實在佢太過似一個平時嗰啲嗰啲戲嗰啲古仔。 恐怖分子呢都係嗰啲好似即係嗰啲中東人。 係 呀 係。 即係你好容易覺得喂呢班人係咪真係搞事呀？ 雖然其實佢係有白人嘅，但係佢主角嗰班都係黑人。 你會覺得佢個投入度又會去咗。喂，呢班真係恐怖分子喎，同埋佢哋策劃嗰段恐怖襲擊真係好真實咁樣做。 係啊，係啊，嗱，因為你 Terminator 咁，佢啲頭目都唔係黑人嚟㗎，咁就 Sarah Connor 啊 ，John Connor 白人嚟㗎。 同埋你會覺得嗰啲係唔真實咁，但呢個真係 真實，冇錯。呢個其實真係似一啲真正恐怖分子嘅，的確係。 你覺得喂會唔會係嗰咩波士頓馬拉松嗰啲？ 係，冇錯。 啲咁嘅 嘢，似嗰啲嘢嘅，係啊，係啊，似嗰啲嘢嘅。咁如果你拍个故事，你直情讲嗰件事啊，喺911后面系有另一个故事嘅，系有关外星人士嘅，其实你都得噶，佢有冇话唔得噶？有冇话唔得噶？咁你有冇嗰个玻璃心嘅啫？如果你讲呢个就吓，咁嗰啲话会伤害佢感情嗰啲，冇得讲啊，系咪先？系咯，明明咁惨人哋系嘛，你又讲到咩外星人啊？即系你就话拉登，你其实先系正义嘅咁样。系嘛？咁但系唔系佢哋嗰啲咩系咁讲嘅咩？佢哋嗰啲阴谋论嗰啲唔系咁讲嘅咩？都美国政府真系邪恶噶嘛？咁其实佢呢度你咪就系当佢食翻佢哋平时呢个讲法，就系个政府反而系邪恶嘅。咁你平时呢班喺度，你觉得佢系坏人啲人，其实佢先系好人嚟嘅。咁其实佢哋唔系不嬲有咁讲嘅咩？有噶。咁佢用咗呢个角度拍一套戏啫。 系都可以。 同埋佢已经转移咗去讲外星人啊。其实佢真系可以咧，话佢哋嗰啲圣战嗰啲人真系好人噶，即系讲现实嗰啲啊。 系啊系啊。 系啊系啊。 你拍到嘢去即系话即系 ISIS 嗰啲，其实系正义之师啊！你可以咁拍噶。 可能佢哋国家拍嗰啲戏就可以咁样拍咯，可以。 啊，即系个咩半岛电视台嗰啲啊。 啊，可能就是拍呢啲戏咪啱咯。 半岛电视台。 咁样拍咪系呢啲咯。 嗰套爱回家，嗰套开心速递就送个炸弹俾你啊嘛，系咪？ 啊。 是不是这 样 是啊。是啊。嗯或者是啦啲大小姐是啲叉妹嚟㗎嘛。送炸弹灰㗎嘛嗰个是啦。Okay,anyway, 咁呢套就是因为佢用起用嗰班演员都系黑人㗎。咁就变咗你咪觉得咩囉。咁但其实佢唔系嘅佢后咪嗰啲拍档都唔系黑人嚟㗎。 唔系佢好多种族都有其实都冇分咩种族㗎啦因为你。 唔系但系佢的确系用咗一对黑人兄弟做主角。呢个是有好大的影响的如果你那个主角是一个白人或者其他种族你就没那么联想那个你就会觉得他们咪啲地球反恐军咯这样是的是会你会有这样的分别的看那阵即是你里面是先有白人黑人什么人都有就好过你一切入去那个为什么他们是黑人呢为什么不刻意他们是黑人呢咁呢度会不会又有少少交呢有的其实。是啊一等我哋再讲佢嗰套今集嘅差黎松会讲到。差黎松。会讲到㗎啦係差黎松。差咗咩黎呀好一等讲到。有冇呢班有冇讲嘅大家唔 明 白。 係 我就讲过。 我觉得套戏总括嚟讲套戏其实 OK 好睇嘅。 但我哋觉得啫 我 唔敢咁讲係啊呢套有机会你觉得闷过佢闷嘅。 我覺得幾緊張㗎，我個人覺得。 對一般觀眾嚟講，我覺得唔係。係、 嗯。 同埋呢度就算你有華倫夫人咧，佢唔係好佢唔你唔係好即係好似你睇鬼屋裏面佢咁出㗎。係。係啊。喂，同埋我唔知點解咧，我睇下分分睇嘅啫，係咪咁嘅咧？係咪我啲音響好咧就係、是、咧？佢哋次次咧喺度傾偈咧，就喺度，佢就專登播嗰隻唱片啊，播同一隻歌嘅。 係啊係啊係啊，有個背音。 嗰啲音樂係仲大聲過咧，佢哋講嘢。咁當然其實佢係有機會，佢係想講咧，佢專登想播嚟遮住佢哋講嘢啊，即係佢喺故事入面。咁但係你對觀眾嚟講，佢真係搞到我聽唔清楚佢講乜啊！咁我唔知啊，分分睇咧有冇呢個效果啦。我睇一陣就， 我就冇咁大感覺。 我睇咗真係非常之強烈，因為我真係唔係好聽佢講嘛。佢喺度係咁啊播咗隻歌，係佢隻歌係用正常咁嘅聲浪喺度播放喎，唔係背景音樂喎。 係。 你通常呢啲狀況咧， 傾偈就要播隻唱片咁樣。 係啊。咁但係你呢啲狀況通常咧，即係動畫片都唔係第一次睇啊。佢就需係播啫，佢咪當背景音樂咁樣，即係你平時啲人啊燭光晚餐都後面可能有人唱緊歌㗎啦，咁你係唔會大聲過嗰人講嘢㗎嘛隻歌，佢真係大聲過或者係一樣嘅，令到你唔係好聽得清楚佢講乜嘅，咁佢播呢個唱片個目的唔係令到觀眾聽唔到你講乜係嘛，咁咪好幾次都係咁嘅，華倫夫人出現咁啊，所以我都幾。即冇乜作用啊！華倫夫人喺呢套戲入面實在嚇，其實你換咗第二個人做都係中上下，冇乜發揮，係。咁成套戲係啊，你可以話係 John Candy 一個人即係 solo 咁滯 嘅。啊，佢嘅演出界無庸置疑係好正嘅，佢 係。係噶，做一個特務頭子，佢竟然係做得唔錯。 啊，好好，佢做得好好啊！ 佢做得好啲，你梁朝偉嘅易先生好啲咧，覺得。 呢、這個佢好多， 佢好啲係嘛？ 指揮做得好好， 係咯。 即係開頭我都仲覺得佢應該係都係捉嗰啲人啦。最尾佢扭轉，佢係滲透入去嘅。最尾係咁，我又覺得信服嘅。 你睇到邊度你先諗到？我好中間已經諗到。 佢見到華倫夫人死嗰度，我就諗到啦。 哦，嗰度完咯，嗰度都。 嗰度， 其實佢見佢嗰陣，我已經諗到啦。 哦。 我有咁估，其實佢第一火嘅， 係 呢身係，但係唔緊要啊，即係我都正常嘅，係即係呢個鋪排係正常嘅，係同埋呢個 twist 橋冇唔合理嘅地方嘅其實。 啊！我最尾播翻，即係俾翻個黑人嗰個男主角睇，佢哋平時片段，等佢知道個真相。我覺得用呢個手法講翻曬出嚟咧，就佢講得幾好嘅呢一。 你講佢俾個舊錄影帶佢睇嗰度？ 啊！即係喺部 Blue Burberry 嗰度俾張卡佢睇嗰度，我覺得。 嗰度。 即係用呢個手法嚟講翻曬所有嘅嘢出嚟，我覺得係正嘅呢度。 其實真係好無間道嘅，即係佢咪阿黃秋生再加阿 許志偉㗎 嘛，兩樣都加埋。咁嗰個黑仔咪即係阿梁朝偉咯。 係啊。 係啊，直情係咁啦。佢成日專登約佢出嚟，咁又套料啊，又俾啲嘢佢咁。系啊，真系单纯冇喺天台嘅就真系系， 系 啊，即系佢连外卖都有嘅，系啊，都有嘅，都有呢一下嘅，系都有 lift 噶，后屘搭 lift 落去搵我，真系嗰度咪 lift 咯，系啊，无间道系开头影嘅架 lift 噶嘛，影个 lift 槽啊，其实系啊，佢都有埋嘅，所以大家可以吓对比一下呢套系咪睇无间道睇出嚟嘅。即係諗到可以咁樣拍套咁樣嘅外星反應，咁如果佢咁都諗到，我又覺得幾好嘢嘅，係嚇。咁但係對一般觀眾，我真係唔夠膽講啊，即係會覺得 OK 啊。係，我費事又俾人問候啊，係啲屋企人係。咁大家真係有興趣挑戰一下咧，就入場睇下，係咪真係好特別嘅？唔係講咗好特別嘅、那個題材，係即係我都專登睇下，就係想知道佢係點樣處理呢個題材。我唔係預佢好睇啊！我想知道人哋係點樣處理一個題材，咁無論佢成功與否，都值得睇下噶，係咪？係咯，我唔係純粹娛樂角度啊，想觀摩下，係啊。咁如果大家都係咁嘅角度咧，咁啊值得大家睇。娛樂角度我唔敢講，係啊，因唔係一定啱你觀察。你都話無間道啊，好精彩，咁佢又唔係 exactly 係咁，係啊，係。咁大家睇咗嗰度咩？鬼老闆嗰度都唔係個個都中意啊，無間道啊。係。馬田小仔知唔識拍戲噶嘛？佢哋睇完之後話係咯，咁 咁你咪当系嗰套无间道咧，你唔好谂系刘德华啊、梁朝伟嗰度喎，即系阿 Jack Nicholson 啊，阿边个啊？ 迪文啊，李安纳道啊， 李安纳道啊，嗰系嗰套喎，系咯。 嗯。 咁你起码要 OK 嗰套先啦，系咪？如果嗰套你都觉得唔得，咁呢度点会得啊？ 嗰套点会唔 OK 啊？嗰套。 哇！嗰套香港大班人觉得唔 OK， 我嚟讲。 系。OK。 吓。佢话 Jack Nicholson 仲衰过曾志伟做得。 系。 同埋點解唔係食叉燒飯？係嚇咩話？ 點解冇得動物 扎？唔係啊！點解嗰個飯盒唔係叉燒飯啊？ 係 係。唔係點解唔係食飯盒 ？sorry， 佢唔係話點解佢唔係食飯盒噶嘛？ 嗯 啊！ 佢食嗰啲鬼佬，佢食乜嘢我唔記得咗啦。即係總之唔係咁叫盒飯都係食噶嘛。 嗯，係 咯， 係啊。 嗯，杜汶澤啊，嗯。這個我不知道，都其中一樣東西，總之不得的，整個馬丁斯科西都不懂拍戲，你沒有聽過嗎？ 嗯 ，OK，那總之你是 OK 才看吧，我真的免費被人罵，真的不是那麼易入口的，這套戲說真的，好，講完了， 講完， 馬仔沒去問，新年沒去問， 沒 有， 沒看，沒問，都別 問，也都沒什麼想知道，是吧？有冇女都冇 ，OK， 啲女唔得嘅，系，啲女唔得嘅，即系连马伦夫人都唔得嘅，平时咪好似都几有型嘅，唔呢度好，呢度一个好沧桑嘅鸡嚟嘅啫， 嗯， 就咁，